后来，基童是在一阵喝彩声中再次看过去的。李驹进了个漂亮的球，他朝季童望过来，见季童也在看自己，温柔地笑起来，将球随手一抛又进了，与先前的他判若两人。确实，这小玩意儿对何峰来说轻轻松松。想当年他在大山里拿着飞刀到处扔，只要认准一个目标，从来没有失手过，包括后来杀人。下课前例行集合，体育老师提前2分钟让他们下课，好去餐厅吃个热饭。季童正往餐厅走着，甘婷从后头冲过来搂住他的肩，巨大的冲力让他差点没站稳，向前栽去。甘婷揽回他的身体。 什么情况啊？听他们说你和九班那个什么李驹有一腿。 别听他们乱说。 你都给人家送水了。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 没有。你男朋友呢？ 出去和三中的朋友吃饭了。你别打岔，看你耳朵红的。哎，有什么事告诉我嘛，亏我还是你同桌呢，不够意思，我什么事都告诉你的。 季童， 是李驹。甘婷把季童往他面前推。 这不是李驹吗？一起吃饭呀。 李驹没有回答他，看着季童。 要下雨了，去班里拿把伞。 啊，大晴的天，下什么雨啊？ 不会吧，天气预报说最近都是晴天，而且这太阳那么烈。 那个有时不准。 是吗？ 李驹说不去吃饭了，甘婷哪能放过他，吃了浑身解数，撺掇他一起来，李驹没再拒绝。还没到餐厅，下课铃声响起，教学楼顿时涌出千军万马，抢在他们前头排上队。几人站在队伍中央，季童低着头，李驹站在他后面，他看不到他的表情，也不知道季童在想什么。 好想多陪陪他，与他多说点话，说一天，说一夜，说一辈子。可随便附身人类，触犯阴律，身为巡使，理当以身作则，我自己都不顾律法，还如何服众？现下已然违背规定，按道理来说是该入地狱受罚的。若是几十年前，我定然不会在乎这些，管他什么欲，什么行，什么思，什么律，只求称心爽快。 餐厅人头攒动，排在后面的同学焦灼等待，恨不得越过众人立刻飞到窗口前。一个男生往前挤，想要插队在熟人当中，一不小心撞到了季童，想要道歉，李驹一掌下去，将他推得差点摔倒。男生捂着胸口站稳了脚，反应了2秒。 不好意思，你有病啊？ 这脾气也太暴躁了。甘婷事故先，赶紧帮着打圆场。 哎，对不起对不起。 不料被李驹拉到身后，他一副找抽的模样。 滚后面去。 你他妈让谁滚啊？ 那别人也不是好惹的，还是一行三人。甘婷很无奈。 这个李驹逞强也不知道数数人头。 好在手没动成，巡查的主任走了过来，大家不得不憋着一口气散了散。季童拉着他到另一侧。 你不要冲动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 好。 季童请李驹吃了午饭，以答谢他的帮助。李驹板板正正地坐在他们面前，手放在腿上，一副老干部的架势。甘婷看着举止怪异的他。 你就这么直干嘛？ 李驹闻言松了松背。 季童见他不动筷子，怎么不吃？ 我不饿。 甘婷目光在二人之间流转，真是别扭，看得他着急。 哎，买都买了，别浪费啊。 季童以为他不喜欢，可刚才买饭时问他想吃什么，他又一言不发。要不要打点别的？ 不用不用。 李屈拿起筷子握在手里，甘婷瞧着他。 你是这么拿筷子的？ 他已经几十年没拿过这玩意儿了，忘自然是不会忘的，只是觉得有些陌生。他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， 味道有些奇怪，和那个时候不太一样，但是很好吃。 你笑什么？ 没什么，好吃。 甘婷憋着笑。 这两个闷骚的人凑一起绝了，太搞笑了。